第二章，一种本真能在的此在世的见证，决心。第54节，一种本真的生存上的可能性的见证问题。所寻求的是此在的一种本真能在，这种本真能在是由此在本身在其生存可能性中见证的，但这一见证自身首先必须能够被找到。如果这种见证可以让此在在其可能的本真生存中领会自己本身，那它就会在此在的存在中有其根苗，从而对这样一种见证的现象学展示，就包含着对它原初于此在的存在建构的证明。这种见证应供人领会一种本真的能自己自身存在。我们曾用"自己"这个词儿来回答"此在为谁"这个问题。我们曾从形式上把此在的自己之所以为自己规定的为一种去生存的方式，也就是说，并非规定为一种现成存在者。此在之谁，首先并非我自己，而是常人自己。本真的自己存在，规定自己自身为常人的一种生存便是，这种生存便是可以从生存论上加以解说。这种便是中含有些什么？这种便是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条件都有哪些？随着丧失于常人之中的境况，此在切近的实际仍在，诸种任务、规则、措施、操劳在世和操持在世的紧迫性和与广度。总已被决定好了，常人总已经从此在那里取走了对那种种存在可能性的掌握，常人悄悄卸除了明确选择这些可能性的责任，甚至还把这种卸除的情形掩藏起来。谁真正的在选择，始终还不确定。此在就这样无所选择的由无名氏牵着鼻子，并从而缠到非本真状态中。只有当此在本体的从丧失于常人之中的境况中，把自己收回到他自己面前时，才能扭转上述情形。而这一收回所具有的存在方式，必定就是那种存在方式。由于他的耽搁，此在曾丧失于非本真状态中。从常人中收回自己，就是从常人自身的生存方式，转为本真的自己存在的生存方式。而这必定以补做某种选择的方式来进行。补做选择却意味着对这一补做的选择进行选择，意味着决定要从本体的自己方面来能在，借助对选择进行选择，此在才使自己本真的能在成为可能。但因为此在已丧失于常人之中，他就首先得找到自己，而要找到自己，他就得在他可能的本真状态中被显示给他自己。此在需要某种能自身存在的见证，即见证此在按照可能性，向来已经是这种能自身存在。在下面的阐释中提出来作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是此在的日常自我解释所熟知的，它被称为良知的声音。对良知这一事实尚有争议。关于良知对此在生存的裁决作用有各种不同的估价，而对于他说的是什么又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若不是这种实际情况的可疑性和良知解释的可疑性，恰恰证明了这里摆着此在的一种原始现象。上面提到的纷纭状态，真要误引我们轻视良知这种现象了。下面的分析将从基础存在论的意图着眼，把良知作为纯生存论探索先行具有的东西进行专题讨论。首先，应得把良知直追溯到其生存论基础和结构，它使它作为此在的现象而明显可见。提到此在，则需牢记前此获得的这一存在者的存在建构，以这种方式着手的存在论良知分析， 先于心理学上对良知的体验的描述和分类，同样它也不同于生物学上的解释，那种解释意味着把良知这种现象抹灭，它同良知的神学解释却也一样不沾边，更别说把这种现象用来作为对上帝的证明或对上帝的直接意识。不过在对良知探索加以这些限制的时候，我们既不可夸大其结果，也不可反过来小视其结果。良知作为此在的现象，不是摆在那里的偶尔现成在手的事实，它只存在于此在的存在方式中，它只从实际生存一道，并既在实际生存之中才作为实情宣泄出来。要求对良知的事实性及其声音的合法性提供归纳的经验证明，这根源于在存在论上倒置了良知现象。但凡把良知只当作时而出现的，而非以普遍确定了的和可以确定的事实来对良知进行批评，无论多么高超，也都免不了这种倒错。良知的实情根本摆不到这类证明或否证之下，这不是什么缺陷，而是一种标志，说明它在存在论上与周围世界的现成事物根本不属同类。良知给出某种可加领会的东西，它有所开展，这一形式上的特征指引我们把这一现象收归此在的展开状态。我们自己向来所示的这种存在者的基本建构是由现身、领会、沉沦与话语组建而成的，对良知的更深入的分析揭露其为呼唤。呼唤是话语的一种样式，良知的呼唤具有把此在向其最本体的能自身存在召唤的性质，而这种能自身存在的方式就是召唤此在趋往最本体的罪责存在。流俗的良知解释在某种限度内总也对良知有所领会，并且把这种领会变成概念作为良知的理论。虽然是生存论阐释为这些日常存在者层次上的知性理解提供了存在论上的基础，两者却必然相去招迢迢，从而生存论的阐释须得通过对流俗的良知解释加以批判而获验证。从清理出来的良知现象将能表露出它在何种程度上见证此在的一种本真能在。与良知的呼唤相应的是一种可能的清，对召唤的领会展露其自身为愿有良知。而在愿有良知这一现象中，我们所寻找的那种生存上的选择活动，对选择一种自身存在的选择，我们按照其生存论结构把这一选择活动称为决心。因此本章的分析分为良知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第55节，良知的呼声性质第56节，良知之为操心的呼声第57节，召唤之领会罪责第58节，生存论的良知阐释和流俗的良知解释第59节。在良知中得以见证的本真能在的生存论结构第60节。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